想再有隐藏。只要你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星星

纯粹，瞬间此生自灭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